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桂枝的这个效果啊，这个治疗吐息这件事情，就是让人觉得自己的呼吸比较深这件事情是有的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它的效果是通阳，对不对？当你的全身的能量疏通了之后啊，你真的会觉得你呼吸比较有感觉，这样能够明白吗？当你能量不通的时候，你呼吸的话，很多地方都不跟着这个呼吸在动，所以你不会觉得有感觉啊。那但是因为它治吐息，所以呢，某个角度来讲，它也可以让你的能量比较下沉一点。那你的能量比较下沉的话，你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气这样子冲上来。那比较不冲上来的话，你当然就会比较不咳嗽。所以它不是一个直接止咳的药，你真的在咳嗽，你会用桂枝来止咳，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它对于咳嗽的这个现象，你也不能说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这个的话，肉桂或者桂枝都是这样啦，都是通阳气的好药嘛，延年益寿。就是前一阵子我来看人家听人家演讲，他拿出的什么彭祖家谱啊，就是说有一个彭家，他们祖先就是彭祖，然后还有一个一首很长的诗啊，然后写说彭祖是服桂与枝长寿的啊，那当然是可能是后人胡掰的啦，因为彭祖是什么时候人我都搞不清楚了，不过他就说他们的祖先是因为吃很多桂跟枝，枝是指灵芝哈，然后所以才那么长寿的。那至于说这个统桂啊，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仙品通史啊，就是这样子。在肉桂有一个桂枝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肉桂它是比较药性一进入人体比较沉到下焦去的。那我们中医是相信物以类聚，同气相求，对不对？所以当你在把药性沉入下焦的时候，凡是跟肉桂属于同类的这种属于阳的药或者比较补的药的药性呢，都会跟着这个肉桂一起钻下去。所以有些药你补不太进去的话，你跟着肉桂有可能进去。虽然我们临床很多东西补不进去，我们就用别的方法了啊。但是肉桂呢，最常用的时候啊，除了补肾之外呢，就是用在那个引火归元，就是我们曾经教在中医基础班教过肾气丸，对不对？说那个三补三泻的那个结构能够把药性拉进去，拉进比较深的经脉。那如果你在那个三补三泻的结构里面加一些肉桂啊，然后那整煮出来的汤呢，就把它放冷了喝，那通常这个人哪里哪里在上火，你喝了这个含有肉桂的冷的地黄汤，它就会把你这个火全部都拉下去，它会把这个火，因为肉桂本身要入命门，对不对？它就会经过的路上所有的火，它都一起拉到命门里面去，所以就叫引火归元啊，这是肉桂常常会用的。那有些人啊，有些医者，他们看到这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前面的部分有一句话讲说啊，如果一个人阳很盛的话，用桂枝汤就会包庇。那这个阳很盛哈，实际上的临床是，如果你是阳明实热症，那当然不可以用桂枝汤。可是不是说有热就不能用桂枝啊，这个要分清楚。像一般如果是太阳的发热，那当然还是可以用桂枝啊。那并不能不，我觉得这个阳桂枝遇到阳盛的人会把人打死这件事情，不能够拿来当做我们说什么台湾没有伤寒只有温病的这个借口啊，不是这样子的。当然，台湾有没有温病，当然也有啊。啊，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坚持说什么东西就只有伤寒啊。那，另外就是有些人在论这个东西说，有些人把肾气丸啊里面呢就放肉桂不放附子，叫做七味汤。那就有一家在讨论说，这东西到底能不能补到肾啊。那其实古方里面用到桂枝 因为张仲景根本就不用肉桂，这样懂吧？张仲景只用到桂枝而已。那张仲景用的药都是很便宜的啊、哦，凡是贵一点的都用不到，这样能明白吗？就是伟大的家庭主妇啊。所以有人就论说，如果设计完只放肉桂而不放附子会怎么样？那就是只放肉桂的肾气丸在引火归元方面效果会很好，可是要补肾的话，那个肾气丸里面只有那么一点点肉桂哦，也不太能够补啦，就效果会很像六味丸，因为它太薄弱了。那我们如果比较用便宜的附子给它放多一点的话，肾气丸比较有补性了啊，这样子知道一下。那在治疗这个感冒，这个太阳痛风，我们上礼拜不是讲说这个一般来讲，这个风邪侵入到你的这个营卫的这个卫分啊，我们比较会需要用到桂枝汤嘛。那我们也知道肉桂有这种祛风，让风把风气消灭的力道，它是存在的。可是如果你单一个肉桂吃下去，单一个桂枝吃下去，你真的感冒会好吗？啊，对不起，不会啊。那他需要一些帮他的药。那帮他的药，虽然照顺序比较要紧的是芍药，可是其实我们直接讲的话，先讲生姜比较好。那我来说一下啊，生姜这个药是这样子的。我先说它在桂枝汤扮演的角色好了，好不好？说了这个，我们再说别的。生姜是一个能够驱除水邪的药物。我们这种菜啊，之所以叫做姜，就是因为这个菜，我们认为它的这个生姜这种蔬菜它很强，这个是强硬的强啊，它是御湿之菜。所以它能够把很多湿寒之气都打掉，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些人体质比较寒啊，他可能吃到一盘那个炒的大白菜都会觉得消化不良或者想跑厕所什么的，那他炒白菜放点生姜就不会这样子，就是它对于这个把水毒啊打掉是很有用的。那神农本草经是先讲干姜再讲生姜啊，那我们用到这个《伤寒论》这个桂枝汤的时候，它生姜主要的力量是这样子，就是古时候的人说，怀孕的妈妈不要吃，怀孕的女人不要吃太多姜，因为吃了太多姜的话，你的小孩子会起指啊，就是你的手指头会分叉，就是五根手指长成六根手指，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姜的这个力道会岔开，让药岔开。那我们都知道，家里面一个姜放久了，你就会看它那个姜是这样的，一坨姜，对不对？它一定在旁边这样子长一坨，然后再往旁边长一坨，对不对？它是不断的在分叉的哦，没有到90度，也有65度以上了。那而且你在切姜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玩。如果你切姜，因为姜的里面的纹理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这样子切费的力气跟这样子切费的力气差非常多，就顺着纹理切的时候，那个姜会觉得哇，好像刀就划进去，可是逆着它的纹理切就会觉得哇，好难砍，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纹理让它有一种就是强硬的，一定要你照这条路来走，就它有点蛮悍，有点悍，你知道？那当桂枝进入你的心，然后再由你的心输入你的动脉血，对不对？其实只有桂枝，你会发现桂枝的药性是充塞于你的营血之间，可是它没有到胃分去，知道吧？它没有到胃，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血管里面的气比较是叫做营气，对不对？血管外面那层肉被风气侵扰，对不对？那你桂枝下去了之后，它从心脏就直接从血管这样子一路通到底，那风气在外面，这叫什么？火车过站不停。那这样子的话，它打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它必须把姜加到这个力量里面来，加进去以后，桂枝的力量就会开始分叉，就会到小血管、到微血管，一直散布到皮表肌腠之间。 这样子这个桂枝驱风的力量才能够到达有邪气的地方，这样明白吗？那这个说法我相信很多的中医书没有提到，那但是没有办法哈，就是你在整理《伤寒论》的很多方，有桂枝而没有姜，或者是有姜而什么样，就是说有姜有桂无有桂无姜这样子的比对的时候，会发现它的那个药性是有差别的，它治的病是不一样，这样懂吗？这是一个这个药性，你也可以说是从姜的这个悟性看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伤寒论》里面相减归纳出来的。所以呢，能够让桂枝的药性脱离营分而进入胃分的药就是姜，这样明白吗？好，这个好，《神农本草经》的本条文我先不讲，我先把关于《伤寒论》治感冒的部分一次讲完，然后再回来看这些《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好，那另外一味药呢，就是芍药啦。芍药是一个什么药啊？我们现在因为芍药是一个很容易检测它的药性的药，所以我们现在芍药已经没有太多的疑点了。就是凡是你吃了芍药之后啊，它会让你的这个消化器官，也就是所谓的平滑肌，就是你的肌肉消化器官的肌肉称为平滑肌，这个知道吧？那吃了芍药以后啊，你的那个消化器官的这些平滑肌就会全部都松掉。那当他的这个平滑肌全部都松掉，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第一个，肚子绞痛的人就不绞痛了，这是理所当然吧，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平滑肌一松哈，在这些地方的那个大的静脉管全部都会松。那大的静脉管一松之后呢，他那个血就会从末梢的小静脉被拉回大静脉，这样懂吗？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看到那个《金方实验录》里面怎么样用芍药甘草汤治那个脚痛，就说如果脚有淤血，就脚背在痛，你吃了芍药甘草汤，那个芍药会把那个淤血拉上来，然后脚就松了，这样明白吗？啊，那这样的药性呢？如果当然，芍药还有很多其他的药性，比如说在中国古代，芍药有叫很多很多其他的名字，有人叫做甘姬。有人叫它做鱼蓉，这个东西你看啊，肝就是脾胃，对不对？让脾胃能够，然后还有叫什么？叫什么仓？是不是叫做解仓？看到没？就是让那个脾胃区块能够松开来的意思，看到没？能够让它堆很多东西，或者让它能够更多的容量，把仓库打开。所以真的哦，就是如果你用那个补药，比如说白术、茯苓和一起用那类的药，如果白术有点补药药性进不来哦，你用芍药就可以把它吸进来，就是它有这个效果在。那特别值得提到这个药性，就是它比如说张仲景吧，有一个方子很少人注意到，叫做甘遂半夏汤，就是这个地方有一团那个湿气还是痰饮哦，下不来。然后你用的那个汤想把它打下来，如果用甘遂半夏这种都是攻破的湿气，要不然它还是通不下，就是它好像拉一点都还是满。那时候用甘遂半夏汤，就是甘遂半夏里面还有加芍药、蜂蜜、甘草，那用了芍药以后就一整坨水了，就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马上可以把这东西拉下来。所以芍药甘草汤，芍药如果用的话，有的时候落枕都有用，因为它那个落枕是血瘀在这边嘛，那你吃了芍药甘草汤，它血就拉下来了。那这个东西呢，在药理来讲的话，就是桂枝只是这样出去，对不对？那如果你要让它血回来的话，需要点芍药把它收回来，也就是桂枝跟芍药才能造成一个完美的循环。那这是一个以有形的世界来讲的，那无形的世界呢？无形的世界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你的肉身这么大，你的灵魂就只有这么大，其实人的磁场可能比人要大的，这样听得懂吧？所以中药作用的点，有的时候会超过人的这个肉身的表皮的界限，因为中药有些东西是走气的路线，所以会超过。那中国人，我们的《伤寒论》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哦，就是当你芍药跟桂枝用的一样多的时候啊，你的那个桂枝的药性刚好就在你的皮肤里面。如果你芍药用的少一点，那个药性就往外推；芍药用的如果更多一点，药性就往内拉。就它的作用范围会被芍药限定住，它会抓出一个人体的轮廓，芍药越多那个作用范围就越小， 越靠中间，这样明白吗？但这个药剂也有那种童话故事可以讲啊，说什么从前有一个神医叫华佗啊，然后那个华佗呢，他怎么样啊？他用很多药草啊，就是都物尽其用，可是他一直不知道芍药有什么用途，这一定是掰出来的故事啊。早在华佗以前，中国人有用芍药了，这是掰的。那有一天，他就听到他屋子后面有一个女鬼在哭啊，他就说：“那你是谁啊？”然后女鬼就哭说：“我是你们家院子里的芍药啊，你都不会用我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有一天，什么华佗的太太什么月经痛啊，什么吃了那挖到后面芍药吃了就好起来，然后华佗才很后悔啊，说什么啊当初不知道他这么好啊怎么样的，这种故事是狗屁啊，明白吗？这只是说，只是在说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讲究感应的啊、哦，就是一个药会有什么药性，往往我们吃它以前就心里头有一种感觉。那一个神医啊、哦，一定是更有感应的能力。可是芍药这个东西就可以哦，让神医经过它，就在后花园，怎么经过怎么不会发现这个药的存在。所以你知道，它可以把这个能量都收敛起来，不被别人发现。那日本的那个武侠剧里面都会说，这个侠客要躲在树林里面，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气把它隐藏起来，把这个东西隐藏起来，然后人家才不会发现它，不然的话，人家感觉有杀气，对不对？所以芍药就是这种东西，它可以把你的人生的你的身体的磁场收敛在一个范围。所以芍药的效果呢，你也可以说桂枝从动脉出去，芍药从静脉回来，不要让你这个能量有过多的散失。你也可以说芍药呢是把你的这个汤的作用点是大概安置在你的肉体里面的地方啊，就知道一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药味呢是什么？大枣跟甘草啊。其实大枣它是这个一种蛮有矛盾性的植物吧。就是中国人啊，凡是那个有刺的植物就写作这个字。这样子啊，那如果它是这个有刺的植物呢，如果它是长得很矮冬瓜的话，那我们就横着写，对不对？这是棘，对不对？那它长成一棵大树呢，就写作枣，看到没？所以枣树啊，的的确确就是一种有刺的植物。那我们中国人知道，有刺的植物都是有一种锋锐之气的哦。就比如说我们从前讲皂角刺，对不对？皂角刺它长不好的时候，你要在它上面埋一些铁砂，它会把那个铁的那个能量吸过去，然后把那些好铁变成废铁，然后它就长得很好，这样子。它要吸收那种金属里面的锋锐之气。那枣子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种枣子哦，就到了冬天的时候还怎么样，也必须要拿那个菜刀什么的在枣子树上乱砍，你就把它砍伤，然后这样它枣子才结得又大又甜。它需要吸收一点杀气，可是呢，吸收杀气呢，它的木头的纹理哦，就非常的细致，然后它的果子又非常的肥美，所以我们说它吸收了杀气以后，会把这个杀气转变成另外一种很温柔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仅以这个地方来讲，这个枣子的功用的话呢？它什么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等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什么叫合百药啊？就是一味药的药性跟另外一味药的药性其实不一定很合的，可是它可以让这些药彼此比较不要冲突。那当你在感冒的时候，你吃桂枝汤，桂枝汤跟你的感冒在打架，你有一点枣子不是比较好吗？对不对？能够让它的那个药气跟身体的战争，那个杀气全部变成营养的能量，这是一种转化。所以它能够平大筋，就是身体里面有很多那种动乱不安的气，它可以把它转化成滋养你的气啊、哦，这是枣子在灵魂的层面做的事情。那至于说感冒为什么要吃红枣，很简单嘛，其实植物性的多种维他命啊，就跟吃克卜是一样的啊。 枣子里面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啊，所以就像感冒的时候补充点营养嘛。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无论是桂枝、芍药还是生姜，这几味药啊，都会有一种这个好像有点利尿驱水的效果，所以人会有一点用了桂枝、生姜这类的药，人会有一点排水比较多，就是比如说尿会变多一点。那这样子他身体会干，对不对？那中国人说枣也很好玩，说哎呀，什么水果都可以榨汁哦，只有枣的话，你榨一榨就变枣泥，榨不出汁。所以呢，它是一种榨不出汁的水果。因此呢，放了枣子之后啊，这个人的脾胃中焦的水啊，就非常不容易流失。那这件事情也是在《张仲景伤寒论》里面看得到的。如果你去比对那个什么赤奔豚的苓桂甘枣汤，或者什么情况要加枣子，你真的会发现张仲景在用枣子在保湿，啊，就榨不出汁的水果。那至于说枣子它是入什么呢？枣子它是一个，你看又甜又腻，对不对？又红又黄，皮是红的，肉是黄的，就知道吧？而且中国人还会说枣子它的那个丰锐之气，在水在它的果实还是有点征兆，就是它那个果实会有一点皮，会有一点腥味辣味了，所以这加起来以后就刚好合乎我们从前讲的脾胃中焦受气取之奉心生血那个路子。所以呢，你吃了枣子以后啊，它就会从脾胃的系统把营养输布到你的心去。那这有什么用啊？就是你的桂枝这样子冲出来，对不对？然后芍药拉它回去，在这个过程里面，生姜把桂枝的能量，就是把心阳啊，因为桂枝是补心阳的嘛，推到血管外面去驱风，对不对？那你需要补充这个心里面的营养跟能量，所以用枣子把这个能把这些营养跟能量补到这个心脏里面去。所以呢，中国人会发现说，姜枣合在一起，我们叫做调营卫，就是姜枣这个组，它形成一个组织叫做调营卫组。调营卫组的意思就是说啊，生姜把营分里面的能量通到卫分去，然后呢，枣子又从脾胃里面把营养送到营分来，所以就可以打通这个关系啊。所以，那在张仲景的药方里面呢，有更多更多的情况是这样子，根本就用姜枣的比例来调这个药要进入胃分多一点还是营分多一点。就如果我们用桂枝系统的药当作主轴的话，将来如果大家研读的比较多，就会发现有的我们现在桂枝汤是一个刚好平衡的药，就是枣子12枚对生姜3两，它刚好打平，就是出到胃分跟进入营分的一样多。那如果你要这个药比较走在血管里面，比较不要走到血管外面去，那你就减姜加枣。如果你希望它出来多一点，就加姜减枣。这个计算的公式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是很清楚的。除了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汤的姜加了很多之外，其他都是合乎这个公式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张仲景用药的基本的加减配比。所以比如说要他特别入营分的什么当归四逆汤25颗枣，然后不放姜，就是有没有放姜？好像没有啊。当归四逆汤还没有放姜。然后炙甘草汤枣子30颗之类的啊，就是他特别要补到血管里面的时候，就枣子多姜少，他会有这样的比例。那有些是姜跟枣各做各的事，那是另外的领域，但是基本上这个公式是存在的，好不好？那其实我们啊，在上伤寒的课，在医理上面比较值得学的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药背后的公式。其实伤寒论背后有一个计算法存在的，就是加多少颗杏仁，加多少麻黄，多少麻黄配多少石膏会有什么效果，那个药的那个计算法。所以伤寒论常用的药可能不超过50味，但是那50味如何排列组合加减非常考究艺术，好不好？那张仲景本人呢，是一个因为他家人 有三分之二都感冒被中医医死才开始发奋学医的人，他只是希望家里不要死那么多人而已。所以他的起始点就是家庭主妇之心嘛。那我们的话就好好把这些药学得很仔，学得很仔细。那背后存在这些公式呢，你们也千万别担心你们学不下来。我只是在提醒你们，张仲景的药背后是有公式存在的。那等到你学了很多方都用得很准的时候，那个公式会自然而然在你的心里面出现，那个不需要有意识的去学习，好不好？我们现在只是告诉你说有这个公式存在，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公式其实是我觉得我在用药的时候非常要紧的部分，可是呢，这个部分也就是外面一般的中医师不知道的部分。就张仲景药部内要用药方的内部的公式这件事情，很少中医师在意，他们都把这个药拆开来看。那拆开来看之后，会有很糟糕的另外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待会会讲到。那再来呢，我们讲到甘草哦，甘草如果是熟的用，就是把它烤熟了用的话，就比较是补中土的胃气啊。如果是生用是怎么样呢？甘草的外号在中医叫做国老，国老是什么？国家的三朝老臣啊。这种老臣在戏曲里面都是在干嘛的？都是在调解纷争，这还是合适了。我们上次讲过，土气是各气调和之气，叫做土气，对不对？那土气的味道是甜味，那甘草就是各种东西里面最甜，所以因为它最甜，所以它最缓。就是中药里面可以代替类固醇的药，就是甘草。发炎什么的，遇到甘草什么都慢下来，药也慢下来，发炎也慢下来，什么都慢下来。好，所以甘草可以解毒，可以让什么东西药效都变得很慢、很慢、很弱、很弱啊。那这个甘草，它这个五脏六腑寒热邪气，这个用缓字来说的话是可以，就遇到它全部都变弱，这些症状都会弱。那肩筋骨掌肌肉背力是，如果你把甘草当补脾胃药来用的话，是有一些这个希望的啦。但是实际上，甘草长期吃太多，那个人的脾胃会变得很慢很慢，然后人变月亮脸啊，就类固醇会有的副作用，吃甘草吃太多还是会出来啊。所以它虽然有补性，可是我们大家用别的方法啊。那金疮痈解毒是什么呢？哦，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地方受伤发炎，那用甘草可以，懂吗？甘草是很生甘草是很好的消炎药啊。那这个事情呢，是以《舌痛甘草性论点》来讲甘草啊。那至于说解毒这个事情，有人说什么土这个东西，就是你把很多东西埋到土里，它毒就会慢慢分解掉嘛。那甘草会提供这个场域啊，然后让它的这个毒能够分解。但是甘草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就是运作了一个什么样的公式呢？甘草的公式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讲，一个方剂里面如果有甘草的话，这个方剂它就会比较调和。什么叫比较调和？就是第一点是很猛烈的药遇到甘草就会变得比较不猛，这样懂吗？它的作用时间会拉长，然后药效会变得比较温和。比如说你煮一颗附子喝下去，身上一阵大热，然后就过去了。那如果你附子跟甘草一起煮喝下去，那可能你就会觉得缓缓的、温温的，然后可以暖很久，这样懂吗？所以像麻黄汤啊之类的，它比较需要这个让它的药性不要那么猛烈，因为麻黄还蛮厉害的啊、哦。那它就会放甘草。可是如果只是用来缓和药性的话，甘草它放的量大概只会到一两，比如说麻黄汤的甘草只有一两。那因为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用的甘草多半是炙甘草，在《杂病论》里面用的比较是生甘草，就消炎的时候用生甘草。那如果你的甘草呢是要调补脾胃，就是因为它能够补脾嘛，补脾阴也补脾阳，要调补脾胃的话，比如说理中汤，那大概是三两，要补的更多还有四两，像泻心汤可能还有更多。就是你要调补脾胃的话，你是三两起跳，懂不懂？那让药性不要那么快，一两就可以了，因为只是牵制别的药而已嘛，对不对？不用太多。那让这个让甘草那个 炙甘草的这个补性能够温补脾胃，但是三两起跳才有用。那请问桂枝汤里面的二两在干什么？其实二两的甘草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是甘草在这个象征物的领域里面啊。甘草我们说它最甜，所以代表这个土，对不对？那凡是啊，一个人啊，周焦就是脾胃，对不对？凡是张仲景的方里面这种桂枝汤之类的方的剂，如果他有放到二两甘草的话，甘草会在这个地方形，在人的中焦啊，这个最中焦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场域，就好像说人有分上面跟下面，对不对？你放了二两甘草以后啊，它会在你的脾胃中焦形成一种药的能量作用的类似地平线的东西。那一旦你有了甘草啊，二两的甘草的时候，这个地平线一旦存在，好，那桂枝往上面去，然后芍药往下面收，然后什么，就是它所有的药啊，它就知道哪边是上面，哪边是下面了。就是有些药你要让它分上下的，你这样懂吗？那什么时候是甘草一点都不能用的？比如说有一个汤剂叫做柴胡龙骨牡蛎汤，比如说有一个方剂叫做桂枝黄芪五物汤。那柴胡龙骨汤啊，吃的东西是有一些类似痰饮症或者精神创伤那种东西。那个柴胡龙骨汤的药理详细，我们是讲到少阳柴胡再来讲。但是呢，柴胡龙骨汤在找的那个人体受伤的部位啊，不一定在哪里。那黄芪五物汤呢，治疗的是人的血痹，就是手麻或者脚麻。那个麻的地方也不一定在哪里，这样懂吗？当那个药作用的点是不一定在哪里的时候，我们通常把甘草拿掉，除非是药它有一点让它缓和，它会留一点甘草，否则的话，甘草不放的。因为你放了甘草以后，这个药方的上下作用点就决定了。那一旦决定它的作用点，它就不太会自己去找病，这样明白吗？所以二两甘草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这边。那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是谁做的功课啊？那是你啊，就是说你把方剂一条一条拿来比对，是可以比出这件事情的。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如果是处在另外一个状态，也会不用甘草。什么状态？阴阳离绝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呢，他的阴已经掉下来了，阳已经跑上去了，他根本他的身体的能量已经分成两国了，这中间是空的。那这个时候通常不用甘草，甘草必须在你中间是阴阳还有个界面的时候才能用甘草，不然你用甘草之后，它没有连甘草都没有作用点，阴阳离绝，像什么乌梅丸啦、或者是什么白通汤，对，白通汤，那都是用寒药、热药、焦痛药啊，或者栀子豆豉汤，那都是另外把它接起来的，那不用甘草，这样明白吗？就甘草它有一定的作用区块跟作用点啊。那我这里当然不是讲得很详细，甚至不是讲得很正确，因为你每一个方剂来比还会发现有例外啊，那几个例外是有特殊的情况，但是大概来讲，甘草决定这个作用的中轴啊，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桂枝汤呢，这几味药啊，我们先把桂枝汤讲完，再看要不要把神农本草经这些细部帮你们讲完啊。我们先把桂枝汤讲完好了。就是桂枝汤这个药呢，煮出来以后啊，一定要喝完了一碗桂枝汤以后呢，再喝一碗热粥。如果不是热粥，至少要多喝热开水。为什么？因为桂枝汤这个药啊，是不会发汗的药，这样懂吗？就你桂枝汤喝下去，人暖暖的，你不见得会出汗，你必须要靠另外的力量让你出汗，比如说喝热汤、热开水这样子。那吃了那个热汤、热开水以后，它就会让你出一点汗，然后出了那个汗之后呢，那个我们刚刚看到的桂枝驱风的力量被生姜引到胃分，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个风邪排出去。然后芍药把这个血桂枝汤冲出去的那个血的能量再收回来，免得一直往外散掉。如果放芍药的话，桂枝汤会把你的元气散掉，这样懂吗？然后呢，用生姜把桂枝拨出去，然后把那个 大枣呢再把能量补回你的血管里面去，把营养补回去，然后呢甘草定出一个中间点，让他知道哪里是上哪里是下，这个要怎么走。所以呢我常常说桂枝汤的古时候名字叫小羊蛋汤，对不对？它就是桂枝跟芍药形成一个大圈圈，然后生姜跟大枣形成一个小循环，然后呢甘草给予它一个地平线。哎，真的很像是一个刚起来的太阳，就是虽然是我胡掰的，不过它叫小羊蛋汤的确有点意义哦。那我记得我从前有一班伤寒的班，那就有同学听到我讲桂枝汤，他就说这是一门内功。它的确是一门内功，我们越来越可以觉得说中医是哪里来的，中医是太古的真人失去他的超能力跟功力的时候用来弥补他而产生的医学。因为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会武功的人，你自己内息这样的运转，大家就可以把感冒医好了。可惜我们大家都没有内力了，这样明白吗？但是当人的内功开始消失的时候，中药就取而代之，他帮你完成这件事情。所以通阳出来，收阴进去，这样子。那有人说芍药啊会收敛这个什么芍药收敛，所以会练汗孔啊，让你汗不要太过。那我觉得这太过分了，就我们哪里是用芍药在止汗的？我们都知道汗流不止用什么在止，对不对？不是黄芪就是附子啊，怎么会是芍药，对不对？那些太过分，不要说芍药收敛就什么都归它收敛，不要有那种药性的泛滥论，好不好？我们知道芍药是让血管松开，然后这样子把血拉回来，这样就好了。那我们知道芍药能够让这个地方松开，所以能够让这些东西下得来，然后知道芍药在能量上面能够产生一个场域，把我们的那个药性固着在一个定的范围，我们知道到这样就好了，那个药性不宜泛滥，好不好？不然的话什么药都可以用，感冒什么都可以用。好，那我们先来把桂枝汤的煮法跟各位说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回头把这几味药它讲仔细一点啊。这个桂枝汤的煮法是这样子的，他说药啊，把它咬破之后用七碗水，其实古时候的医生差不多刚好等于现在的一个饭碗啊，所以你就用七个饭碗的水，微火煮取三个饭碗，然后把渣渣捞掉，然后，哎，我跟你讲哦，其实古时候的微火还蛮厉害的耶，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煎药不是用那个哑巴媳妇嘛，然后那个煎药壶，对不对？煎药壶要把七碗水煮到三碗哦，要三个多钟头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好像不是我们真正要求的火力哦。那个如果是真的像张仲景时代的话，大概七碗水煮到三碗水，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所以桂枝汤不是一个需要快煮的药，那20分钟到30分钟需要瓦斯炉开多大的火？各位贤明的家庭主妇，你告诉我好吗？啊，我是那种很少下厨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要多大火吗？ 快全开了 ，那也未免太大了。我跟你讲，七碗水如果要煮到三碗，你这全开应该很快会干掉哦。 先给它开吧，然后再开到10点或11点钟好像。 这样子怎么是男生在代替各位家庭主妇回答的？真的哦， 在煮 啊， 我有在煮 啊。那这个，所以如果你是用煎药壶在煮的话，其实你大概可以放四碗水，然后开插上电煮到三碗水就可以了，这样懂吗？因为它这样子就已经差不多煮一个钟头了，煎药壶蛮慢的，对不对？你说煮的再久好不好？再久的话，那个肉桂的味道都蒸发掉了。那最好这个药在煮之前是要稍微把那个药泡开啊，就如果能够用水泡半个钟头是最好了。而且我想这样很废话，以后桂枝汤现在谁要自己煮啊？都是科中了吧？那大家还是要知道，像基本的煮法，我们要有个概念嘛。那泡一泡啊，泡个20分钟到半个多钟头，然后再开火煮啊，然后维持一个中火，然后把它煮到这样子。他说，当它煮成三碗呢，把渣渣捞掉，这三碗汤呢， 你就试寒温服一生，就是不要太烫，懂不懂？温温的喝一碗，喝了之后呢，马上就什么的，啜热稀粥一碗。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这么考究啊？应该这样说，如果你哦喝了桂枝汤，然后就赶快多喝点热开水，然后多加件衣服，然后如果能够发汗的话，就不用喝粥了。可是如果有些人他那个肠胃真的比较不行的哦，他喝热开水他没办法发汗，那就要吃粥，这样明白吗？因为粥是这种谷物，对不对？喝下去它会给身体一些营养，让它造汗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他就说，然后温腹令一时许，怎么讲？就你吃了桂枝汤，然后喝了热粥以后，要温腹。温腹是什么？就是坐舒服一点，躺舒服一点，拿一块棉被这样子盖一下。如果没有棉被，你就加外套，这样懂吗？就要加衣服。然后加了衣服呢，要片身折折，唯似有汗者一家，不可令如水流离。就说桂枝汤把那个风邪逼出来的，需要一点媒介，所以需要你出一点汗。可是这个媒介是只要身上有汗孔有一点点开，渗出一点点湿，这样就可以了。不是让你吃了桂枝汤以后马上冲进三温暖，然后这样子哗汗孔大开，然后这样子哒哒哒哒，那对不起，那会脱凉加上二度感冒啊，那就完全失去治病的意义了。所以要衣服穿得刚刚好，暖一点，让它微微的有一点汗出来啊。然后如果呢，吃了衣服之后汗流出来的病就搓了，有点差也可以，就是病就好了。他说，那剩下两碗呢，就倒去喂狗吧，不用喝完了啊。你们会觉得好浪费啊，会做的不好会虚脱啊，所以不要。就是桂枝汤发完汗之后，你再喝桂枝汤，有的时候会脱氧，所以它会发汗不止，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不要不要啊。那所以呢，汗一出，病一好，剩下的就丢掉，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很浪费，干脆乘0.1来煎，对不对？省的省的那个啊。然后呢，如果不汗的话，怎么样呢？就再照前面的方法，再喝一碗桂枝汤，再喝一碗粥，然后再盖个棉被，再闷一闷。那你要再喝的下一碗粥，那也是4-5个钟头以后了嘛，对不对？不然的话，谁喝得下啊？拜托。那个又不汗，那后服要小促其间，就是他那个喝汤的间隔就要开始密集了。原来等4个钟头再喝一次，现在觉得不行了，我们要这个2个钟头就喝一次。说半日许，令三服尽，就是说可以在半天里面这三碗都喝下去。那如果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就是如果病重的话呢，你不要管他要不要睡觉，就把它摇起来喝。然后呢，因为半日里面可以喝到三碗，所以周时是什么？中文说对时就是12小时，周时就是24小时。那24小时里面可以一直这样喝，它可以喝到2铁，就是6碗啊。然后呢，如果1铁喝完了，病还在，再喝1铁。然后如果汗不出来，可以喝到3服都喝完啊、哦！对不起，我看错行了，对不起。如果汗不出来，服至2-3剂，就桂枝汤不太伤身的，所以你可以煎完一帖再煎一帖，喝到2-3帖药都可以，3帖药就有9碗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等到汗一出就会好。我跟你讲哦，你们如果用科学中药的话，桂枝汤治感冒，你可以用到4克到6克都可以。它那个一个瓶尺是1克啊、哦，很多人第一次买科学中药就会来跟我说，可是药罐子上面写只能吃1.5克哎，那是这样子哦，国家规定科学中药要写这么多，所以它不管该用重还是该用轻的药都写那么少啊、哦，所以就不要管它药罐子写多少了。现在一般的科学中药的浓缩倍率，如果不算那个好像特别浓的那个庄松龙的话，庄松龙好像有时候是6到8倍的浓缩倍率。那一般的那个什么顺天灵通之类的啊、哦，港香兰科达什么的，大概就是4到5倍左右吧。那你想想看，4克的桂枝汤，它浓缩倍率是4倍，对不对？那它除开来，它应该是生药的16克，对不对？16克。才只有5钱， 药，对不对？那不多嘛，对不对？所以一次吃四瓢六瓢不算多的，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感冒不严重，而你又深深的懂得桂枝汤的路径的话，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一瓢半都会有效。因为其实中药既然是这种气血运行的东西哦，你熟那个路，你的思考会帮到它一点哦。也就是越熟悉这个药的人，吃起来会越有效，那个笔数可以用的更越少一点。那也就是用一瓢半到六瓢都有可能，用到八瓢也有可能。超过八瓢的最重要的都是那个淀粉啊，超过八瓢之前噎的，就是那个啊，就不舒服了啊。那吃了之后，你就赶快多喝点热水。你要保养的好，你就可以喝一点稀饭，然后好好的加衣服，好好的发汗。我觉得我的学生里面的这些老同学，有些人用药用到有点疲掉，我不太喜欢那个疲掉的事情。就是你要吃桂枝汤。你就好好的喝热水，加衣服，躺一躺，发汗，不要那种赌命啊！很多人就是桂枝汤吃下去，然后就看你明天会不会好，那这样子其实不合法，你懂吗？桂枝汤要吃就乖乖的照他的方法发个汗，这样病才会好透。那当然也有人说吃了桂枝汤以后，病后来就好了，但是我觉得那都有点冒险。如果你吃了桂枝汤不照这个方法发汗，然后呢，你并没有好，你不能说是张仲景的错，这样懂吗？因为你没有照他的方法吃，所以这些东西要照法吃药。那我觉得吃科学中药，然后叫你不要喝粥，只喝热开水，这已经这个有点犯规了啊、哦。但就是勉强还可以接受的。那桂枝汤有很多其他用途，比如说你快要感冒的时候就用热水吞点桂枝汤，通常这感冒就不会来。所以可以当预防药，就是一瓢半啊，两瓢啊。在你觉得快要感冒的时候立刻吃，这样蛮有效的，好不好？或是有人说你在一个冷气房里面待着就糟糕了，有点就是已经吹到有点人不舒服，后脑勺僵僵的，想到说回家可能感冒，那你就先吃桂枝汤，这样子比较容易不感冒啊，就当做一个保护自己的药。他说进生冷年华肉面五星酒酪臭恶等五啊，总而言之就是什么呢？生冷当然不要吃了，你要吃暖药，你还喝冰开水吗？啊，这些生冷就排除。年华肉面五星酒酪恶臭，总而言之啊、哦，就是你要尽量吃好消化的东西。你知道好消化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平常是吃白米饭的人，那你吃桂枝汤的期间，你就乖乖吃白米饭就好。如果你平常呢吃到大鱼大肉会不消化。你不要说我现在在生病，所以我要补一补，不可以啊！因为凡是你平常比较需要花力气去消化的东西，你吃进去，你的脾胃就要花力气消化它，对不对？那脾胃花力气消化它的话，它就会把你的元气都锁在你的脾胃，那桂枝汤就没办法有效了。所以一定要省脾胃的力，所以在用桂枝汤的期间，尽量吃好消化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米粥啦、白饭啦、清淡一点啦，这样懂吗？不是一点肉都不能吃，但是尽量以最好消化为原则。请问各位同学，你们最好消化是什么？啊？不要有人告诉我说他最好消化是优格哦。那个奶酪类的其实不好消化，它就是优格，就是因为不消化，所以才会这样直进直出啊。所以不要，就是他。举例什么年华肉面五星酒酪，就是都是不好消化的意思啊，这样懂吗？所以你们平常吃不惯的东西不要吃啊，不要你又吃桂枝汤，又吃了什么葡萄柚、普通柳丁、补充维他命 C 啊，不要闹这种飞机啊！就是吃桂枝汤就乖乖的保养自己的消化道啊。平常吃素比较好消化对吧？也好啦，有一句俗话说什么感冒什么快要医好，一吃肉就容易病会回来哦。有这样一个说法，那我觉得它有某种程度的道理，因为如果你要花你的力气去消化的话，你的身体的气血会被这些食物所引动哦，就不能好好的抗邪了。这个观念至少要先有嘛。那现在已经过了8:30了，8:30到9点之间的时间，你同学要分享，还是你们觉得让我把这几味药再把它顺一顺？顺一顺，你们同学有没有吃过桂枝汤的人啊？有没有？ 其实现在也不用急着分享，因为桂枝它还有好些其他的用法，我下堂课会教嘛啊。那下堂课教的时候呢，你们一定就会比较明白了。但是我还有讲的不够的，你们再来分享好不好？而且我看今天好像有些同学就退费走人了嘛，对不对？还有交不交费走人的，说不定下堂课我们就比较坐得下了哦，就比较舒服一点。那，这个桂枝汤哈，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关于张仲景用药的一些公式，我们为什么我个人哈对于现在的十方系统的本草学有一种不很喜欢的感觉呢？我在这个五味药后面有引两段《医宗经鉴》里面讲到这个桂枝汤的这个东西哦，你们就看一下，他说。桂枝辛温，辛能发散，温通胃阳。也就是说，他第一个说，因为桂枝有辛味，所以辛味能够发散。对不起哦，我在教各位五行的时候就已经讲过，辛味不意味着一定是发散，对不对？辛味有包括它好几个层面，荣平气的层面，对不对？就能够破除勾芒气，能够把什么跟什么分开，就是辛味做的。或者是把什么位置转移，这是心位做的，所以我没有说过心一定是发散哦。那温通胃阳，这糟糕了哦。就当他这样住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桂枝可以一直通到胃分来，对不对？其实桂枝真的走血分的机会比较大哦，能够通到外面的机会比较小，所以不加姜的话，应该是没有发汗的力量，加了姜都不会发汗的哦。因为桂枝汤是喝了之后要再喝热水，然后再加被子才会出汗的。所以呢，他就是说，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对不起哦，芍药这个药，因为我们中国人知道它会收，所以就认为它是酸的。其实芍药根本就不酸哦，芍药苦苦的、臭臭的，不酸。然后寒走营阴，其实我们说。芍药能够把东西把那个血拉回来是对的，可是那不是因为它寒呢、欸，是因为它松，松你的血管才能把血拉，才能够把那个血拉回来，对不对？那你说寒的话，其实一般寒药是会让血管更窄的，对不对？所以不能这样说，就是它每一句话你也不能说它错，可是它每一句话都可以有无限种解释的方法，就它整个中药的看法都散掉了。然后于发汗中欲炼汗之旨，这是说意思就是说，你有了芍药桂枝就不会发汗发的太多，我就不对吧？发汗桂枝汤也没有在发汗，也没有在炼汗，哦，他就这样子讲。然后芍药成桂枝是和营中有调胃之功啊、哦，对不起哦，桂枝汤里面调营胃的药是姜枣，不是桂芍啊、哦，所以。芍药跟桂枝都是走在营分的、哦、没有什么合营调味、哦、然后什么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好像你吃了这甘草大补元气你的病就会好一样、哦、不是这样的吧？当然它能够安定你的药身体没有错，但是安内而攘外真的你在这个二两甘草上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他又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然后呢用来调和中气，他说调和中气及调和表里，我老天爷啊，这个甘草什么时候是走的能够彻透彻外彻内彻外的、啊、调和表里的，就是后面的话什么借甘草就调和阴阳表里，气味血淫并行而不备，什么并行啊，我什么跟什么并行啊，就是刚柔相济以相和什么的，后面的骨气内通是对的啦，也就是医宗经鉴的，现在中医必读的课本哎，就像我们检特考上还是用这种课本哎，你读的时候你不觉得每一句话都有无限的遐想空间吗？那你到底能够，就是张仲景的医术会在这个注解里面完全散掉，你懂吗？那问题这就是我们检特考要背的书哎，那现在医生所认得的张仲景的医术就是这种模糊地带，那这模糊地带最可怕的就是每一句话。看起来都很有一种伟大的哲理在里面，凡是你看不懂的学问叫做哲学，这样明白吗？然后呢，看完了之后你绝不会更懂得多一点，可是你会觉得你很懂，然后呢，从此以后这个医生讲的话就再也没有人听得懂，这就 就是中医的黑化化，这样明白吗？就是当他用一种十方药理学去解释经方，他不能自圆其说，他就乱讲。拜托，医生经验谁写的？吴谦写的，他御医耶，他医术很好耶，医术很好都会讲出这种话。那至于说什么后面一方姐姐讲的反而比较实在一点。一方姐姐我没有什么毛病要挑她的啊，就是什么丰盈所剩，平比心凉啊，贵之汤不是凉剂了。他又说什么不专于发散，是引脾之精益而合阴胃，这个对，这个对。他就说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要用到姜枣，然后麻黄汤是直接麻黄就退出来，所以不用姜枣，这个是对的啊。一方姐姐讲的反而比较对一点。那但是这个医宗经鉴真的是哦。因为我从前也考过检考啊，我也有在看这种书啊，那时候看也觉得应该会有医术吧，那现在回头想想就觉得有点悲哀啊。模糊化的医术叫不叫医术啊？这是一个，我觉得经方派的药理都是在一个方与一个方之间相检出来的，不是这样子模糊化的东西啊。那更何况比如说像这些药味啊，如果你说什么白芍啊，什么本草备药怎么写啊，入肝脾血分为手足太阴行经药，就是能够调理肺跟脾。我真是服了他了耶，白芍来调理肺，你调给我看好不好？这样子也敢讲。然后安脾肺固凑理，他又说因为白芍可以固凑理，天哪，这是前所未闻哦！不是前所未闻，就人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就是他说肺主皮毛，皮主肌肉，肝木不克土则皮安，土旺则能生津则肺安，于是调和肺安就凑理密固。什么啊？白芍是因为养肝的药，什么叫做肝木不克皮土，然后则皮安，然后怎么样？然后脾土去生肺经，然后就肺就安了，然后凑理就密固，这里就不容易出汗了。如果你们有个人很容易出汗的话，你去给我吃白芍，谁会给我停下来？那个汗怎么会可能停？根本就不可能哦。就是现在的本草备药哎，考试用书哎，就是教你这种本草学，乱七八糟的。还有什么散恶血利小便，这也对啦，散恶血利小便对啦，益气除烦补劳退热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治泻痢厚肿啊什么能够除胃中湿热。哇，老天爷啊，白芍什么时候变成能够祛湿的药了？如果你肚子在拉稀，你吃白芍通常会更稀吧？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肺胀喘癌，就是肺胀隔气，白芍也能够医了啊。然后什么，当然它不是每一句都错，里面还是有很多对的哦。本草备药有很多对的，但是有一些那些理论哦，一兜起来啊，真的是不得了啊！就是整个药，那整个药药性全部都散到不知道不知名的空间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方药理学。你如果读了本草备药的话，我觉得你有40%的机会白芍会用错地方，是很糟糕啊！然后什么？收降之体又能入血海哦，就饮料入到这个子宫哦，哦天哪，我们治子宫哪里是这样治的？乱七八糟，这是本草备药。那我们现在来顺一顺这个太古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啊、哦。那这个桂枝已经顺过了，那白芍我们看一下啊、哦。他说主邪气腹痛，这个是对的，因为肚子的绞痛，你用白芍就会松。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中国人说产后不要用太多白芍，就不要单独用白芍，用其他的东西要搭在一起可以。为什么产后不要用白芍？因为产后你的子宫需要回到原来的位置，就是要缩回来。你用了白芍，你的子宫就一直缩松在那边，这样子坐月子会坐坏掉，懂不懂？所以产后有不适合用白芍的地方。但是仲景方产后还是有很多时候用白芍，那是有组合的啊、哦。那另外除血痹，白芍的确能够除血痹啊、哦，因为这个芍药是有分成赤芍跟白芍啊、哦，那都可以。像你们的参考书那个《经方实验录》有讲到芍药甘草汤，它就是曹林甫用来治脚痛的时候是赤芍白芍一起用的，因为赤芍可能比较通一点，比较疏通，那白芍比较。沉着在中间， 但无论如何，你这个血这样一拉啊，那个血的不通都有希望变得更通啊，所以它能够破坚肌、寒热、疝甲啊，就是这种好像瘀块的东西有机会把它消掉啊。不过这个东西当然只是适用于一个比较热的症啊。如果是一个虚寒的人用芍药不好，因为芍药的药性蛮凉的啊，不热。那止痛，哦，这个止痛是当然，芍药是很常止痛药哦。那个胆结石哦，要用吗啡才能停住的那个痛，芍药甘草汤一喝下去就不痛了，真的可以了，它松开了就不痛了。那个还有就是有一个方子是说，如果你用芍药啊，芍药是那个花的根做成粉，如果你那个受的伤，它如果主要是金疮，如果被刀剑砍伤，那个伤口肿痛的不得了，然后流血不止，敷芍药能够治那个痛啊，那是古时候的单位单方。那至于利小便啊，芍药能不能利小便，就是一直是中医的世界里面的一个谜啊。你要换片是不是？我是不是要喘一口气？已经换了是吧？所以利小便这件事情一直是芍药的一个谜，因为古时候的古方呢，有人用芍药来治淋症，淋症就是那个小便那个滴滴答答，会有点尿道涩痛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是有用过芍药的。然后呢，在那个真武汤里面是一个治疗小便不利的，这个方有用到芍药，但是代表性的那个治芍药的方，我们现在用芍药通小便的方，其实是那个桂枝汤有一个加减叫做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就是桂枝汤里面把桂枝去掉，然后再加茯苓跟白术，那个里面的方，那个方子里面的确你会能够从结构里面看到说芍药哦，有把那个脾胃区块那个下不来的水拉下来的效果，也就是它这个把那个水气拉下来，就是说一个是真武汤也有一点啦，然后但是真武汤是另外一种情况，真武汤也是有，因为真武汤里面有生姜，有白术啊，就有补药的药，就有白术系的那个周边的补药药性，那药性要进来，你用芍药可以把它引进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让补脾胃的药能够进得来啊，那个地方是用得到芍药的。那比较代表性就是那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那个方子的道理其实刘度周先生讲得很好，他说中医有灵桂竹甘汤，这个药就是灵芍竹甘汤，就是把姜枣不要砍，它就剩下灵芍竹甘，它有一个组合，那的确是可以把水拉下来哦，跟那个干脆半夏是一样的。那另外一派的说法认为它通小便是因为哦，芍药能够养肝血，能够养肝，肝好的话这个三焦就通畅，对不对？那三焦通畅的话，这个人的水道就会通畅，有人用这个角度来说。也有人说芍药因为是疏肝的药啦，所以肝通了之后，因为肝经过性器官，那性器官就会比较舒服，就会比较通。那之所以会这样讲，是因为直接用芍药来通小便的方真的太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部分有一点模糊，好不好？所以我也不敢把话讲死啊。那至于益气的话，就是我前面讲过，就是各种补药的那个反佐哈，就是补脾胃的药加点芍药，它更容易补进去，这是有的。那么，芍药啊，至于说，赤芍跟白芍哪个比较热，哪个比较补啊？像乱七八糟的历代说法，各式各样都有，所以我干脆不说定。我们比较能够说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白芍比较把血凝聚在中间，赤芍比较通，就这样分就好了。那实际上用药的话，用赤芍跟用白芍，它的药性没有差到很明显，都可以啊。那又有人说芍药是这个春花之殿啊，就是它的那个在什么牡丹之前还之后才开啊，怎么样的？就是。所以呢，有人甚至会说什么芍药这种东西就是有一种收的力量，他说正是因为芍药在收，所以桂枝才更容易出去，它那个循环的力量是存在的啊。那另外呢，芍药有一些零碎的传说，比如说芍药的在文人里面说人要别离的时候是送芍药花，那个芍药它 它的那个名字叫做可离，就可以别离。那芍药，那如果要人回来，就送他文无。那文无是什么呢？文无就是当归。所以一个是当归跟芍药在文学的世界也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啊。只是我们知道当归是让血从肝脏放出来，芍药是让血收回肝脏啊，这样子。那他说叶子是很直的，所以能够通啊，怎么样怎么样。那芍药在用的时候，如果你要疏肝解郁的话，芍药用很重。我曾经有班，有我忘记三个班里面哪一个班，我哪两个班我叫过解怒汤。就如果你在逍遥散里面加很多芍药，这样能够治疗那个发怒后的那个肝脏的受伤。那可是如果要放芍药的话，就要放比较多，就一点点的芍药其实没有办法疏导肝的，要用到很多，那个肝才会松下来。所以要处理肝郁的时候，芍药用的比较重啊。那至于这个干姜呢是怎么样？生姜是能够排除水邪，这我们都知道了。那干姜呢？生姜的药性是会冲的，可是你把姜完全晒干之后啊，它的药性就变成只剩下热性，但是不会冲。也就是说，干姜不太会排除水邪，可是干姜很暖，所以干姜跟其他的药搭到一起，那个药就变得很温暖。那这个，所以干姜能够治胸满咳逆上气，这个是张仲景常常用的。那胸满咳逆上气这些事情呢，等到我们在学小青龙汤的时候会给各位一个交代，就是用干姜把这个脾胃区块的水烤干，那个肺也被烘干，那些水气没有的人就不会咳了，这样懂吗？那为什么不用生姜呢？因为生姜气会往上冲，咳嗽的人用生姜有一部分的机会会那个生姜反而让那个咳更上来，所以咳嗽在张仲景的系统里面，除非几个特殊的情况才会用生姜。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做肺微，肺微会用到生姜，因为肺微那个咳是根本肺的气已经整个塌陷了上不来了，那会用到生姜。会有咳嗽病还有几个方式需要把喉咙那边的痰清干净，会用到生姜。否则的话，一般咳嗽的话，张仲景会尽量跳过生姜，这样明白吗？因为生姜的气有一点上来。那另外呢，就是温中止血啊，就是干姜真的能够止血哦，就是很多那个肠胃道的出血都是因为它有那个小血块淤住，所以那个血管一直被塞，一直有血滴出来。那你用了干姜之后，那个血管会暖，会松，血管一松，那个血块一过去，那个血管的血通了，就很容易血归位了，就不容易再继续流血了。哦，干姜是真的还能够止血的。那当然还有就是它补充的热性，能够让人的阳气比较够，阳气够的话，血比较不会乱流。那它的止血的效果，我们这里不细讲，因为这不是伤寒的范围。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金匮要略》里面那个什么吐血啊，什么那种出血的篇章，那里比较能够看到干姜在干什么啊。那在止血之后要打个分号，因为之后的部分就是生姜了，就是出汗逐风湿痹肠痹下痢，生者有两，这样懂吗？就后面就是讲生姜了，就是你要发汗啦，或者是驱风除湿啦，或者是肠痹，肠痹下痢是什么？肠痹就是肠胃道里面有积水，然后那团冷水在那边一直刺激着你拉肚子。那这种东西，这种水毒啊，当然是用生姜了啊，生姜可以把水毒打掉。那人的水如果不通畅的话，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会臭。有些人他那个身体有一股恶臭。虽然不常遇到，但是你们可能会遇到，就汗特别的那个臭，有点腐败的味道。这种汗臭就是水毒臭。那这个用生姜会有点效哦。那治疗这个体臭的，用到生姜的方，经方有一个结构叫做什么呀？防己黄芪汤，就防己生姜跟黄芪，还有哪个甘草还是什么，忘记了。那日本人用那个防己黄芪汤哦，就是生姜比较多，但是。就吃了以后，人的体臭会很快的消失。但是我建议各位用防己黄芪汤，现在不要急着用，因为防己黄芪汤吃了人会虚，防己很寒，用了之后你的胃会寒到，好不好？只是知道一下，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有这种体臭方面要去除的需要的话，那你要多看一点其他书，知道一下怎么样调整那个补药啊，不然的话， 用防己黄芩汤治狐臭是非常有效的，可是会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方了。那生姜如果用到很多很多，就是比如说生姜煮浓汁，然后再加现榨生姜汁，这种有的时候很可怕的那个尿毒症都可以用，就是那种尿毒症，你喝了那种很浓很浓的姜汁，它甚至会刺激到，就是说 出一身汗，然后那个汗都是尿臭味，然后那个病人就可以三天就可以出院了啊。这是南投那位先生的做法，那详细情形我不敢讲，只知道它可以去水毒到这个地步，好不好？就知道这种水中之毒啊，很有办法的。那至于说酒服啊，去臭气通神明，这个通神明就有点问题了，因为生姜啊，到底有点散气。如果你常年吃很多姜的话，像我有一位学姐，她就是家里面做菜放很多很多姜，然后呢，她就每个月都会发烧一次，那是气虚发热，这样明白吗？所以如果真的姜吃太多，其实会散气啊，不见得是完全的好。像李东垣这个用药很仔细的人呢，就说：“哎呀，秋天不要吃姜啊，因为这是应该炼藏的季节。你吃了姜，气散到的话呢，就会让你的这个身体变不好啊。”那这个大枣呢，前面也讲了，因为它有这样的调和冲击，变成补养的这种效果，所以呢，能够通窍有窍，补少气少津液啊。大枣到底是一个滋阴的药了。那身中不足大惊啊，吓到这种都有用。四肢就是脾虚了。那合柏药啊，那这个合柏药不是解百药毒的意思。我讲过大枣在干嘛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合柏药的药味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是蜂蜜啊，那这是以后不一定会有机会遇到的方子。那叶附麻黄的那个出汗，就是古时候有一种发汗法，是把它的那个叶子哦跟麻黄啊怎么样弄在一起烧啊怎么样？那个反正我们现在不用了啊，所以没有关系。那姜跟枣哦，不要觉得它不重要。像从前有一个陆渊雷的学生宋道元啊，他在对症的前提下用大青龙汤，结果没有加姜枣啊，就把病人吃死了啊，两服下去病人就死了。所以这个调和营卫的功效不是可有可无的功效哦。张仲景一个方子里面这个药物那么少，可是其实哦，没有什么不就是没有一点浪费的啊，它的那个药性都非常重要。那甘草我也讲了，那我们刚刚说桂枝汤，我们要回到我们下课前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太阳病，对不对？我们说太阳经它所分化出来的气就是你的营卫之气，对不对？那你的胃气受了邪，那你用这个桂枝汤把这个东西从营分推到胃分，然后把这个邪气逼出去，那你的胃分就恢复正常，对不对？那当你的胃分恢复正常的时候，很妙哦，这个能量是会共鸣的。当你胃分的风邪被逼出去的时候啊，走在你的这个太阳经上的病毒也就离开你了。那病毒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般都认为病毒是一串这个基因，对不对？会混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让我们细胞制造它。可是其实我觉得病毒这个东西哦，它是一个相当形而上的存在。也就是说，病毒可以是一些讯息，可以是一些磁场，是这个磁场干扰了你之后，你才能够身体才能够接受这个病毒这个东西。当然我不是说病毒是完全的灵魂，因为如果病毒是完全的灵魂的话，那现在为什么还需要用保险套来挡艾滋病呢？对不对？那这样就是挡不过，对不对？不是牵手就会有了吗？那就没有这样子，对不对？它是一半物质一半灵魂的东西。那病毒是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堂课再来谈一谈病毒是什么啊？有一些西医或者中医的例证，我们来稍微推敲一下。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说，病毒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它离开你，懂不懂？那在今天讲的内容里面，我想需要让各位同学认识一件事，就是这个桂芍草姜枣这五味药在医治一个太阳经受邪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整合的运作，你能够看出来，对不对？那相对来讲， 如果是十方派的，比如说九味羌活汤这种感冒药，它就是说某一味药它是驱除太阳经的风邪的药，所以他就会认为说你反正感冒嘛就分六经嘛，对不对？这条经也吃一点，那条经也吃一点，或者这条经没有就拿掉，加加减减，那治疗太阳经的风邪就搞本嘛，对不对？搞本然后推一推，然后或者加点防风，防风可以从肌肉里面把风邪逼出来，然后就这样吃一吃，然后就。如果你用十方药理学，就是像那个我这边你们医中经验讲所讲的那个桂枝汤那种观点来看桂枝汤，你真的不会觉得桂枝汤有比现在的十方好到哪里去，你懂吗？就差不多嘛，驱风嘛什么的，对不对？那我用搞本驱驱防风驱驱不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标准的太阳经桂枝汤症，你真的好好的吃桂枝汤，你会体验到什么叫做15分钟感冒好痛。那你如果在医院里面医生给你开什么九味羌活汤和那种生素饮什么的话，大概吃了会好些好些好些，然后慢慢好，但是不会到桂枝汤这么干净利落，这样懂吗？就这么的全面，这么的完满啊。所以我觉得从一帖桂枝汤，你们再去参考现在很多十方的感冒药啊，你可能就会看到这种认识观的不同，就我们看待每一味药的方法都不一样啊。那今天等于是关起门来说一些经方跟十方的药理学的一个分野。那当然，桂枝汤是非常重要的方，桂枝汤的外号是什么？万方之祖啊。接下来各种的药方，你都要从今天对桂枝汤的理解里面去看它的加减变化、它的分化，然后从这个桂枝汤演化出很多很多的药方，好不好？所以今天的课虽然啰哩吧嗦又拖得很慢，可是我真的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把桂枝汤学得很好很好啊、哦。那这样子的话，再讲别的药味你才容易听懂。就像接下来一堂课会讲到杏仁，我昨天在家里面读这个历代对杏仁的论点，才发现说，天哪！我们现在以为的杏仁在干什么，完全不是张仲景时代在干什么。我们以为就我们看的很普通的那个杏仁，都完全不一样哎。哦，所以很惊人哦，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是这么的脱离古典啊、哦。所以我们有机会，我们这个没有机会下堂课，我们再来说好不好？那同学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因为我常常觉得说，有些同学下课的时候才来问我，都好可怜啊、哦。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我都没有好好回答。你们有没有同学真的有一些问题，能不能说一说？就我刚刚说什么吃药的话吃讲的不仔细或怎么样的，你们有没有不清楚的要问的哈？都知道哈，那你们有没有找到你的宿主啊？我不是说功课不好要寄生功课好的吗？有没有找到宿主没有啊？啊，就左邻右舍拜托拜托啊，就在大家互相帮忙温习功课好不好？好啊，那就录到这里，那我把这个录音档交给助教。